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徐老师、伟哥。这个徐老师啊，你给大家讲讲今天早上这个工作是如何安排的。 我代替那个文道的网络天下，他呢，我已经跟他讲过了，我不愿意带他，因为他那个节目早上很早要起来，我是最怕起早的一个人。可是他这次打电话来呢，他没有说什么开会之类，他说最近病了。我呢前一阵也病了，所以我想文道呢他比我更忙，所以他一讲他病了呢，我就想 一心不忍 啊。这个我虽然也是身体不那么健康，但是就带他一下吧。 而且徐老师本身还是教职，人家才是人家的主要工作。 对对， 还得教书。 我做电视在学校里都是被人批评的。 为什么？这是给你们学校扬名呢？这个咱们跟校方解释一下啊。徐老师，这个我觉得应该提倡学者上电视啊，要不然就会让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小丑充斥了大家的视听啊。 我有同事兼领导跟我语重心长的说过，说徐子东，告诉你真话，你上电视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一点好处也没有背后所隐含的意思，我也他这个，但是我看他的表情，这个语重心长，看来是有道理的，我不知道什么道理了，但是你知道，你在电视上讲话，你不知道你哪一句话可能会得罪什么人，可能会人家不同意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人家产生了这种想法，那以后对你总是不利嘛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所有这些都不算学术活动的，你知道学校里的学术评审啊，这是要看你在外国什么论什么发表什么论文之类的，你这个在中文世界发表什么言论什么忧国忧民，他们是完全不考虑的。所以就我想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对你完全没好处，就这个意思。 哎，可是我最近研究了一下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论述哈，我觉得这个至少你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吧，不符合我在书上看到的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。咱就说过去中国古代社会啊，读书人都比现在对社会发挥的作用大。村里读书人，国家培养你，人民哺育你，对吧？你有文化，你读书了，你要站出来主持公道啊！你读书，你应该有见识啊！你应该对社会发表看法呀，对好多不对的事情，知识分子要站出来说呀。所以我最近才，我看了这个，咱这做学生的，咱才明白，原来这知识分子啊，除了研究你的那个学问之外啊，你实际上应该还有一种情操吧，或者说， 按余英时的说法呢，你要是只做你的学问呢，那叫专业人士。 啊， 知识分子呢，就是除了你研究的这个东西以外，你还得关心公众事务，就像中国过去的士大夫这种情节。 所以， 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我这样来讲吧，退一步讲吧，我不作为教师来发言，我做公民可以吧？对不 对, 对？ 我作为一个公民来表达对社会世界看法，那个也是一个公民责任。我们在网上的公民，简称就叫网民嘛。 哎，这是啊，我看了那本书之后，我突然领悟到，原来知识分子啊，他还可以帮社会啊干点别的事儿。就好比说这个言论自由，对吧？言论自由啊，就像爱一样，爱呀、啊、不是靠说的，那是靠做的。这言论自由啊， 做爱， 对，言论自由也是这样啊。不是说我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讲言论自由发展的历史，某个专家某个学者怎么看， 碰到问题什么都不敢说。 对，你身为知识分子，你是不是应该对公共事务应该真干呢？有的时候就真的体现出你的作用、啊、 但是是不讨好。因为呢，你知道读书人他有一个他不识时务，你知道，他就是相信，比方说自己相信的这个东西，那常常有时候不太合潮流。所以你，我以为这个是对的，我不能随着你们说这个我就改变。但是人家有时候听的就会觉得你不识时务，就是。但没办法，这就我们生来就这样。 这个社会，你像我这个作为主持人的哈，我觉得我这看的最中间，就是说，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种种意见。有的时候哈，可能我不同意你的意见，但说实在话，我还感谢你，因为这个社会啊，真是太需要一些不合时宜的。甚至我看那本书上说嘛，咱都是看书看来的。我看那本书上说嘛，有的时候你知道，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哈，包括他说我，如果我自甚至我自己都不见得完全赞成这种观点，可是仅仅因为这个社会上只有一种观点。我为了另竖起一种观点，我都要挑头发表一个不同意见， 因为这个不同意见呢，是 引发大家思考， 引发大家思考。而且呢，这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个声音呢，很可怕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历史在发展，新情况不断出现，对吧？也许今天你是少数派，每个人都给社会开药方嘛。也许今天你这个药方是不可时宜的，但是啊，留你这么一种意见没有什么坏处，因为你停留在言论这个层面上。但是将来出现了什么新情况，说不定就有人想起来，哦，谁谁谁曾经说过这么一种药方，也许这个药方在某个时候就会管用。 马云出的人口论嘛，这个是最好的例子了。五十年代他提出说不应该有这么多人口，当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说的人多干劲高力量大。回头现在想想，马云出的这个人口论很重要。 当时受批判嘛，啊、对吧？ 所以梁思成关于北京城的这个啊城墙的问题，这个大家现在回首来看，就是痛心疾首，对吧？ 是，所以有时候你看见这个固执己见的人呢，你还真头疼。可说实话呢，从性格这个层面上讲，我还喜欢这类人，就是我就跟你不一样，我就是坚持我的。那我不同意你哈，但是我挺喜欢跟这样人交朋友，因为他就那么轴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意思。 其实啊，我个人理解啊，咱们也当过一些领导的职务啊，过去不管是什么 领导， 或、也当过很长时间的员儿，有很多的领导在你上头。你不管是跟你的属下打交道，还是跟你的领导打交道，如果这个人，你的对面的那个人呢，他是个能把他的意见表达出来的人，你知道他的，你就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，你就知道应该去怎么去做。如果你的下属或者你的领导呢是沉默寡言的人，但是他思想很复杂，这时候你很紧张的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你这个指令或者你要执行的这个命令对不对，符合不符合他的要求。所以不管对上级还是对下级，如果是个畅所欲言的人，你这个领导特别好当。如果你的下级是沉默寡言，如果你作为一个部门领导，凤凰的领导，你的下面人都不提意见，也都干的都看见你也不说话，躲的都也不提意见，你这个领导上当的很难的。 这就是人家说的叫万马齐，那字是念音吧？万马齐喑究可哀， 不是、 万马什么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这就叫在沉默中爆发，是最可怕的。 但是理论上是这样，对，但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实际上人都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见。其实你说道理上我也知道，下面的人如果讲他真实的感受，对你是有帮助的。可是人啊都是有弱点的，有时候啊你听到一个人来跟你讲，比方你跟他好端端的在讲理论，然后他就说你头发怎么翘着，你就是不舒服。人有时候我发现人其实是有弱点的，所以领导啊要都像你做过的那样那就好了。 但是这个反正知识分子啊，人家那个革命家说的也对，也确实表现出他的软弱性。你看这个文道子东上电视，先后都病了嘛，文道病了，子东也病了，你知识分子，哎，徐老师，我还得跟你说说，有个事儿要警惕啊。11月11号晚上10点，响水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副中队长任海华，连续工作38小时后不幸猝死，享年37岁。这一消息再次敲响人们预防过劳死的警钟，列举了好多呀。2004年4月8号晚上，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连续忙碌几个星期后去健身房健身，心脏病发作，抢救无效死亡。2005年7月2号晚11时，著名演员古月因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。 毛主席。 2005年8月18号凌晨，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因心脏病突发猝死。 高秀敏。 这里边文章讲的什么？近年来高级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啊，屡见不鲜。年仅32岁的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肖亮中，36岁的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，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，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勇等，他们早逝的诱因都被认定是过度劳累。前不久啊，南京某个著名高校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在做实验的时候突然晕倒，送到医院抢救无效。医生检查的时候您知道发现什么吗？发现死者的全身器官已经提前衰老了。36岁打开一看，里边的器官全衰老了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两位听到这种过劳的状况有何感想啊？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啊，有个统计，他死呢，死因主要是三个死因，就是中年早逝啊。第一个死因呢是吃死的，哎，你说不是大吃二喝，不是的，就是说呢，现在心脏病和糖尿病都是吃出来的。 对，前一阵伟哥提醒我说是糖尿病日就在今天了 啊，对。糖尿病日前一段是国际糖尿病日啊，纪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 是本来有身体里边有一些基因，有些遗传吧，不是说一个人吃多了就变成糖尿病 啊。不，糖尿病有两种，一种是先天的，一种是后天的。那后天的就是吃出来的， 营养太好了 啊，营养太好，营养过剩嘛。你想这个，我前一段在凤凰听一个朋友给我讲哈，他就说呢，流传一句话，他说吃怎么吃呢？人家讲是这么吃，如果自己请客。以饿不死为准，啊，就你要请客的，以饿不死为准，大家吃饱了，一点 个水饱。 如果是别人请客，以撑不死为准，啊，但是要撑，但不要撑死。如果是外国人请客，以撑死为准，啊，这里有爱国主义的情操在里面， 民族主义， 民族主义。所以这里边呢，话是这么说，就是改革开放，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经过的人。那我们这原来就吃不饱，没有吃上好，这都一开放，很多人就拼命的吃，觉得好的， 要把上半辈子的过去几十年的损失补回来。 这一吃，现在糖尿病、心脏病成了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富贵病。嗯，那么就说的好的知识分子呢，他也随着改革开放也享受了这种好的日子，所以呢，不注意心脏病和糖尿病，尤其是你要做电视做的这个电影的人，经常因为我一个同学是大夫，他一做手术呢，外科手术做8个小时。他从来没有糖尿病，家里也没有糖尿病史，今年突然得了糖尿病。我就问他，他是大夫，我说你这没有糖尿病，你也不是很胖，吃的也不很多，为什么？他说为什么呢？吃饭不规律。他说因为我8个小时不吃饭，突然8个小时后一吃，而且吃的很多，家属请客，做完手术了嘛，吃很多，一下 家属请客， 有这种事情啊？ 啊，他是外科大夫， 什么医生啊？ 他是收红包，还有那个心情过分激动， 哎，红包另说。他这个家属请客的，不去还不好意思。 手术以后家属请客的， 哎，那很正常吧？哎， 真的 很正常， 很正常。你那医生给我们家人动手术，请医生吃顿饭，就怕人家不吃啊？ 啊，不吃 就怕人家不接受啊？ 就，哎，是做完手术了嘛？ 事啊？ 而且他说这时候突然胰岛素大量的需要，这样呢，就是使人的这个血糖呢就发生重大的变化，以后胰岛素供应不正常了，引起糖尿病。 对，伟哥说的第一个原因哈，不能栽赃到知识分子。 哎，不，这 吃是全体人民共同的爱好。 哎，对， 而且从某种角度讲，领导层的那个吃的责任就更大，你知道，就你做了干部以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方面，如果说吃是一种压力的话，那他们的压力就更大了。 所以那领导里面有个流传的话，这我说都是10年前的流传了，叫什么乡长要吃个饱。哎，县长要吃个好，什么地委书记要吃少，部长、省长要吃草， 哎，吃草， 吃草就吃素的嘛，吃斋的嘛， 啊， 吃斋不能吃肉，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了。再往上还有什么说法？ 我是听过什么说法，一当局长就把位交给党。 哦， 就是说你很多吃饭是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样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？ 什么？第二个原因是累死的，累死的呢？就像好多人呢，我们老说呀，有句话叫年轻的时候呢，拿一切去搏事业，就是拿你的身体，主要是身体了啊，所有的能量去搏事业。年老的时候呢，拿你的一切财富去搏生命。人们只有老了时候才知道，我这些财富都是假的，对吧？最后我宁肯放弃我的江山，放弃我的财富，我换一个长寿。 这对是。 但是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很多年轻人，尤其现在竞争这么厉害的时候呢，我见现在在北京好多这个干部啊，就为了当个处长，星期六、星期天加班加点，每天下了班，如果啊就是个处长，你说 你为什么说人家就是为了一个处长？ 人家为了工作， 你为什么不能说人家是为了当人民公仆？ 哎呀，他这说他告诉我的嘛， 不把人民。 他说 把人民服务好了，哎，人家不想休息就难受。 听没听过王书田呢？ 啊， 现在模范的这个检察长啊，人家都累得两次吐血啊！ 哎，为什么报道他？为什么少嘛？大多数还是 绝不贪污，人家绝不贪污， 哎，少数的嘛。那么我认识这个处长的加班加点， 对你只能说你认识这个， 哎，我就加班点，我说干嘛呀？哎，他说哎呀，这年底要定正职了。我再不努力就没了，现在竞争很厉害，超过40岁再不努力就不行了。你看 你累的如果把命搭上，你要那个职务又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我就是累死。 对对，徐老师的过劳现象呢？ 对，我还想等他第三个那个原因呢，一个是吃死，一个累死，还有一个呢？ 啊，第三个是缺乏锻炼。啊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80%的人是不参加日常体育锻炼。 啊， 他讲的后两个原因我都有，我也累，也少锻炼。 嗯， 我现在发现我大概就属于将来那种就是过劳。 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徐老师，你这 要别下 来，对，再别说。但是就说你们这些人得警惕，那这个工作长。哎，我现在反倒有一个心结，就是说，我现在认为啊，单纯的过劳，其实这个劳啊，总是一个心理的感觉。单纯的过劳，你说体力劳动者。每天劳作呀，好多长寿老人呢，他的长寿之道就是每天干活，每天劳作，对吧？单纯的这个劳，像过去陶渊明不是有句话吗？就是叫什么？就大概就是身体，我的身体每天都很忙，但是我的心有常闲，就我的心理状态非常好。我现在有一个解读，就是说，尤其是知识分子哈，你知道还应该加上一个定语。如果你是在长期不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条件下劳累，那么很容易过劳死。我这是我瞎说啊，因为什么事儿啊，咱们得讲究科学。我现在讲两种科学，一种科学啊是这个管理的科学。我们国家就是在发展中嘛，貌似引进了很多先进的管理，可是据我所知，至少在一部分地方哈，它的这个管理啊还是很落后的。比方说完全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机构里哈，大概是20%的人养着80%的人，这种现象还是很严重的， 而且还要被80%的人嫉妒。 但是他的这个单位的工作量是100%，于是乎呢，你想象一下，100%的工作量加在了20%的人身上，80%的人浮于事，喝茶看报纸，那当然这些累死的就是这些人。这是一种类型。再有一种类型呢，有的时候就是说，你知道不能不相信科学。我现在觉得什么叫科学，比如说大脑的科学，你研究过没有？大脑啊有一个奖赏机制，有一个奖赏机制，就是说这连你自己的什么革命情操你也控制不了。比方说徐老师，该给你1000块钱工资，我就让你干这么多活，只给你500块钱工资，你以为你的个人的修养和品格可以让你支撑吗？可是对不起，在你的大脑面前你也斗不过他。就因为人的大脑里有一个奖惩的机制，跟条件反射一样，一个人工作得到了合理的支持，得到了合理的待遇，就会输送比较有愉悦身心的信号，让你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。 人工太少就供养不足。 对，人工太少呢，你想你在你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是明明你拧巴，所以知识分子心眼又小，他拧巴，他该得的他得不到。他心里拧巴，可是呢他又有一腔责任感，或者有一腔对学术的热爱，于是呢他又不能自控的要尽善尽美，要把事情做好。可是另一方面呢，他得不到他该有的支持，他得不到他该有的待遇，他也不是傻子，他也不是圣贤，他整天心里这叫拧巴。拧巴的情况下才是劳累的原因呢。 是 心力交瘁。 哎，咱们去这吧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徐老师， 我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呢，其实我的同行嘛，他们都觉得我不累的。他们因为我呢，我是这样的，我累呢累在自己内心，我碰到人家呢我也不怎么，所以人家反而通常不说我勤勤恳恳，而说我很潇洒，很自在。好，但是其实一个表象，我其实知道我其实是超负荷的，我也知道我大概符合你刚才讲的那些条件，而且日本人开出来的那一大堆的这个条件啊，我好多都符合。我也不去想这些了。我现在的苦恼是这样，我现在有三个苦恼。第一呢，我发现我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东西我这辈子拿不到了。我知道很好，然后有很多好地方，我算来算去，我本来想一年去一个地方怎么都不够了。 对， 有很多好书我怎么看都来不及了。 有很多好女孩只能是别人的了、 所以这是第一层。有很多好楼也买不起了，有很多好船也坐不 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相信的东西，我为之一生要努力的东西，我发现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没办法改变。 都没办法实现，甚至是往我希望的反方向在发展。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一生算怎么回事啊？第三，得到的东西，争取的时候觉得它很好，得到了以后又觉得不过尔，一阵失望。这个三个痛苦，你们会觉得哪一个最对你们来讲是最痛苦？我三个都有，但我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最重要的。 我好像三个都没有。 你三个都没有？ 哎，我觉得就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教授嘛，就是比较看得高一些，看得深一些。我呢是这个商人，比较务实。你比方说，好多没去过的地方，自己想去又没去过，没时间或者没有经济能力， 不会觉得遗憾。 不觉得遗憾，为什么呢？你比方说埃及没去过，但是我一想到那个埃及有恐怖分子往那个旅游车上扔炸弹，哎呀，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啊，以色列没去过，也是觉得挺好的地方，但一想炸弹，哎，不去。啊，这是你的第一个想法。 第一个问题， 你第二个想法是说是 你一生相信的东西， 相信的东西 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，很多人就是说你实现不了， 哎，实现不了。比如你想的这个东西很美好的东西，原来小时候就是理想是世界会是这样的， 对， 世界和平，比方说世界和平啊，或者是那个美女， 不用想那么高 就是想的很那个东西。我现在一看世界不是这样，弄半天，要不是教育错了，要不就我想错了，哎，他自己是让 你不认为自己想说，你还觉得对的，可是你没办法改变呢。哎，那是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？ 那也许快乐就在你奋斗的过程中。